爱，温言融化掩盖，纷纷扰扰难耐，几番爱难猜，你与我两情。桑田沧海与生俱来，几时非黑白，生死无碍。